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啊！请翻阿笋哥坐喺度，我哋好耐冇见啦，大佬，一个月啦， 有冇啊？ 有，啱啱一个月啦。 咁我哋仲有冇剧集啊？ 啊，最冇咯， 冇啦，哎，好彩今日啱啱可以录。 系啊，今日你想到嚟就最好啦。咁我哋今日录一集《法兰西皇帝》。咁啊，你讲唔讲得够嗰单嘢？ 边单嘢？哦，唔使一定要讲具体嘅人物嘅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不过我其实咧，唔知大家喺职场上边有冇遇过一啲咁嘅事 啊？ 就是在個同人哋合作，人即係咧人家咧一定會將你嘅事咧擺延後好耐嘅。 啊，係啊，係 啦，即係你譬如話我想你想要求人哋去幫你做一啲嘢咧，一係就冇回應，一係虛應，冇結果，一係咧就係直頭嗰件事冇發生過最後。即係大家會唔會遇到呢啲咁嘅事咧？ 我話俾你聽，我哋呢度就遇最多，因為我服侍好多公子哥兒。咩叫公子哥兒呢？即係香港地咧，你成日見到嗰啲咩十優生啊，你阿乜醫生咧，我哋好熟嗰個動物醫生咧，佢咪當年攞十優啊狀元，中五即係中五畢業啊。中大已經收咗佢啦，佢冇讀過中六噶。 哦，係啊， 係啊，你諗下佢成績幾撚堅啊？全部 A 嚟噶。咁所以嗰次佢重考呢個 DSE 零分，佢嘅投訴啊嘛。 邊個醫生啊？ 你係我哋好熟嗰個咧。 唔係我阿劉醫生嚟。 係啊， 劉醫生，劉醫生中五就咩噶啦？ 係啊， 哇，咁好犀利。 狀元嚟噶。当年上报纸头版噶， 咁犀利噶，哇！真系劲啊， 状元嚟噶， 阴劲阴劲啊，真系。 就唔见晒毕业证书，就去考 DSE。咁咧 DSE 你知唔知几多分咧？ 零分。 咁零分佢就发老尾啦，发老尾去投诉人哋照 check 卷之后都系零分。 喂，咁其实唔识又好正常喎，譬如话。佢而家問啊，廉頗論雙魚咁樣，即係以前講戰國策咁樣啦，即係以前中文科啲範文啊，廉頗幾多歲咁樣，咁佢撚識咩？你唔温書係唔識噶。但係如果你譬如考下英文啊、數學啊，數學我諗都唔識啦。咁 你聽我講，咁佢嗱，佢第一鑊。 我近排有人問我啊，上底加下底，成高除二係咩？求啲咩嘢啊？我話唔撚知。 面積咯。 咩啊？ 咪係體積咯。 系咯，即系但系 volume 系咯，你都识啊！ 屌你，我嗰阵时做塑胶帽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做塑胶帽要有科学家嘅头脑，孤呢咁嘅身形，屌你老味，点捻样做啊呢啲嘢？ 我初头以为系研究嗰个波嘅面积啊， 即 系上 volume 啊，系啊 ，cycle cycle feet tension， 我都仲记得啊，屌， 系咯，我就打飞机嘅时候就望住 cycle cycle 咯。 系啊，我嗰阵时屌你点解识呢啲咧？嗰阵时做学先， 嗰啲真系有用噶，嗰啲嘢 做塑胶帽咪有用咯。屌你攞嚿正方形嘅铁，那个老细同你讲喎，阿九啊，你订间同阿平仔将佢开啊做呢个椭圆形，我吓，我讲咗一声吓， 咁咪攞床做 立体椭圆形啊， 我知 攞床你讲啱啊，但系攞床得两条轴嘅啫嘛，三条轴。 哇，好高技巧咯！ 嗱，系咪先？仲要有数噶喎。 咁佢系有数嘅，攀物线嚟噶嘛？ 系啊，咁你点做啊？咪要计呢啲咯，疯狂计咯，两条友。 哇，真系好！每行一行，其實 每行一 mm 就要去落幾多， 就佢個差距褪後幾多？哇！呢個 屌你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同平仔計撚個頭窿撚曬，屌你老味！咁因為嗰陣時我數學對立體數學呢啲 OK 㗎，我個我嗰陣時 OK 嘅，而家仲識少少㗎。 你就係識，我以為就係識嗰啲咩沙律 D 嗰啲。 我話俾你聽，計撚完開撚完，咁咪做撚咗足足一日咯，好撚辛苦嘅，因為逐 mm 褪啊嘛，你計曬條數出嚟。 同埋好傷神啊呢件事。 係啊。 所以做模係好貴嘅。 唔係啊，而家大陸嘅咪叻撚過你咯。 咁因為以前而家啲工具又唔同啦，而家入條拋物線落去佢自己攞啦。 以前真係手計啦， 你手計跟住。你就要轉轉轉嘅咩？然後， 因為你用手，所有嘢用手控制。 我唔識，我見過我阿爸攞嘢。 因為攞床咧，佢有幾個手玩嘅。 我知。 每個手玩係控制幾多 mm 咯。 我見過我阿爸攞嘢。 係啊，哇！屌你人都癲啊！話俾你聽。 因為我哋以前我老豆做金屬罐啫嘛，所以咧。啲每個罐咧個轉彎位咧，一做得唔好咧，一啤落去就爆。 係啊係啊， 所以我阿爸都係高手嚟。 係啊，哇！做呢啲人都癲啊！好啊，講翻呢個 法蘭西皇帝嚇。 咁咧嗱，咁佢考呢個 DSE 第二次，就問個侄仔借啲書翻去睇。咁佢就應診嘅時候，即係公餘時間就睇啦。睇咧完去考，你知唔知幾多分咧？一分，一分，仲要係英文，唔係係中文喎，仲唔知答撚咗條咩題啊？英文都閪咗。咁咧佢就投訴，咁最後邊？投诉咧， 佢有啲老細而家係嗰啲太平紳士嚟噶嘛？個太平紳士又同去個太平紳士又投訴，你知唔知太平紳士講咩啊？我都畢咗業啦，寄呢啲嚟做乜啊？你我佢就話我啲畢業證書冇撚曬，咁你而家有冇醫生牌啊？佢話咁啊有，有啊算數啦。你要呢啲嚟做咩啊？唔好再考啦，屌你！ 不過我覺得咧，有時點講咧，你去招即係點講咧？其實你招呼咧一啲比你高級嘅人咧，其實你要遇到焦頭爛額，其實你都遇撞嘅有時，因為係呢個係你嘅服務嘅一個部分嚟噶嘛。 咁我講翻我哋嗰啲公子哥兒，嗱，我喺醫院做嘅，咁我服務嗰啲咧，全部就係同頭先嗰位公子哥兒阿牛牛一樣，全香港一定係所有狀元嚟曬我哋嗰度，係咪先？你唔係狀元做唔到醫生㗎。係 冇錯， 一定係屋企俾好多資源，社會嘅焦。學校、家庭、社會的焦點，即是香港的尖子才來到我們這裡。那我舉一個例子，近來發生的，我們簽的約紙是30個 day 就 一行的，那你簽完沒有在簽的嘛，那你就要隔下一格，下一格你要個藥房的規定，個醫生要寫一個藥啦，寫一個藥名啦，簽埋名啦，吸埋個佢個香港醫生編號係幾多啦？我哋即係呢個先合乎規矩，你先可以派藥嘅。咁最慘咧就會有人嚟 audit 嘅 ，audit 唔係 audit 個醫生喎 ，audit 個護士喎，佢會講咩咧？阿狗，你做乜唔提個醫生啊？我屌你老母啊！啲藥紙咁唔守規矩，唔係我簽喎，你唔係你簽啫，你有責任提佢噶嘛？即係等於我而家。喂，特朗普，你做乜屌鳩啊？邊個阿欣仔啊？關我咩事啊？你有責任提佢噶嘛？你選佢噶嘛？佢唔覆我 email 喎，好正常啊！我係呢個蟻民，佢係呢個總統，個責任喺你度喎。嗱，一模一樣。我話俾你聽，咁我 call 個醫生啦，我就話：哎阿阿乜醫生啊？你啲藥紙咧就滿曬啦，唔知你方唔方便嚟簽？佢喺個電話度完全唔出聲喎，一聽到，喂，我係陳醫生啊！我阿陳醫生啊，喂，張藥紙咧就滿曬喎，麻煩你嚟簽。佢完全唔出聲，到你講完啦，卜一聲，你淨係聽佢卜一聲收線。咁佢又唔知嚟定係唔嚟。咁咯，我就同我老細交代，因為我上司有個副市長噶嘛。阿九啊，個醫生講咩啊？哦，佢乜都冇講，佢淨係吸線啫。再 call 佢啦，哇，俾人屌喎。call 你就 call 啦，咁聽日我俾人屌啊嘛。咁啊，再 call 佢。一 call 佢，陳醫生啊，喂，我係阿咩病房阿九，知啦，咁啊吸一線，咁佢又唔答你做定唔做件事，嚟定係唔嚟，究竟點處理？咁我就話喂，咁你唔嚟你都講聲，我咪叫第二個醫生睇下有冇嗰啲當值醫生肯拍硬檔簽一簽啦，係嘛？人哋聽日 audit 啦，佢完全冇答你喎，到佢俾人屌啦，真係真實奇景，聽日人哋嚟 audit。我又有翻工，邊個做嘅呢單嘢？哦，我做。你做乜唔 call 醫生？我有 call 佢唔理。你唔嚟係你嘅責任啊嘛！你要叫佢嚟簽啊嘛！你知醫生多嘢做啊！我唔通同佢講，阿醫生啊，喂你 M 到，不如咁啊，我幫你壓條衛生巾，我驚你真係趕唔切壓。嗱，我幫你壓下先。 我都明，即係咧做呢啲中間人就最困難，即係咧你嘅上家，佢又唔睇你台戲，係咪？佢如果你氹得佢開心咧，你契契弟弟咁樣咧，佢可能都認你一次半次。 啱啊！我知得同佢講啦，醫生，我哋嗰度咧病房嚟一個大波文員，不如你過嚟飲少少人奶先啦。佢話好想你屌佢個閪，嗱你過嚟屌佢個閪先，你簽唔簽又只一件事，即係一係又咁講啦，屌！ 即係其實真係好淒涼，即係咧但是你遇到呢個情況咧，都即係大家都就但係其實係人之常情啦。 直頭行我沙數，我話你聽，我哋仲蟻民嘅，有啲咩反撲啫？ 因為其實佢喺你上邊啊嘛。 佢係我上邊嘅上邊啦， 係。係啊，佢根本就係、是、佢根本唔理你， 你唔使理你， 你都催佢唔。 因為佢屌唔係屌佢，咪屌你啫嘛。人哋屌你，人屌佢。 但是咧，我遇到的情況咧，有時咧就係、是，譬如同我合作嗰啲夥伴啊，即係我嘅拍檔或者我嘅下屬啦，即係好多時咧，政令不行啊。 咩叫政令？ 即係我嘅 command 咧，其實係冇辦法可以變成一個具體嘅工作啊。譬如話咧，我有時都會，咁我知道，咁你人哋叫你做，你會避開啊嘛，有時。咁譬如話，我有時可能，我要 order， 幫我去。 譬如我講前一個例啊，我有一個 shooting 咧，我就有個即係攝影服務咁樣啦，我需要 IKEA 同埋張凳咁樣嘅。咁我就話喂阿某君，你幫我去準備張凳過去啦咁樣。跟住佢同我講，佢話我唔知道個客嗰邊肯唔肯簽收嘅噃。 咁撚幽默噶屌！ 跟住然後咧，其實嗱，即係講真，喺心裏邊你都好容易明白。第一，如果你真係認真講，你覺得唔確定嘅，你咪問下個客咯。咁如果你唔係嘅話咧，其實個客咧，因為佢需要我哋提供呢個 service， 係佢主動要呢張凳嘛。於是乎，我哋提供一張凳俾佢咧，佢幫我哋簽收，亦都好正常嘅。你有冇擔心過？其實我哋去嘅時候，個客唔開門俾我哋入去咧？ 你不如擔心去嘅時候跌嗰個袋落地。 係啊，其實我都成日咧。 呢啲咪人渣咯？佢根本唔做嘢，唔做嘢咪攞。 其實咧就係每次都係用藉口嚟搪塞咯。咁最尾咧就，如果咧佢不停會問一個問題咧，其實係阻住你前進嘅話咧。其實咧就係、其實佢即係咧，你譬如話佢唔理你都由自可，即係咧佢最多話：，我唔做，唔做，我揾下一個啊嘛，係咪？屌佢唔係唔做，佢係阻住你做咁樣先至恐怖啊嘛！屌你咪，即係咧，我點解會今日我哋想講法蘭西皇帝咧？就係咧，我唔知係咪我運氣差咧，定係點樣咧？定係我嘅錢唔夠咧？可能又唔靚仔咧？因為咧，可能咁多個原因加埋一齊啦，好多時同人哋合作咧都會遇到呢啲人嘅。 我話俾你聽， 唔做海工。hea 做向后倒车，即系咧你嗱，即系嗱，你谂下，如果一个正常嘅状态我同你倾好咗一个薪水，而你都接受呢个薪水嘅，咁你应该喺嗰个薪水里边提供相应嘅服务啦，系咪？咁你因为大家最尾合作完之后，即系假设我冇对你特别衰啦，我亦都冇克扣你人工啊成啦咁样。咁我都要喺個客户度攞到一個收費，咁大家先有糧出㗎。咁然後你唔三唔四講埋啲廢話二四六咁樣，其實係令到大家嘅工作好唔順暢嘅喎。即係我有時都唔明啦。即係你個目標係點咧？係咪？ 個目標咪唔想做咯。 如果你唔想做，你就講啦。因為你個你 唔係，但係佢想收錢啊嘛。 佢咁樣係唔會成功噶， 但係有大把呢啲人啊，我話俾你。 跟然後咧，最尾咧個 idea 最尾會點咧？嗰件事咪變翻我做咯。 啱啊， 因為我唔想呢件事令到我感到好生氣嘛。我 下次唔好揾佢咯。 係啦，我都。但係咧，即係呢件事咧，唔係翻身喺個別一兩個人身上。 直頭係任何沙數。 其實咧，我咧合作過咁多人。即係個個咧都係好多人咧都係有呢啲怠慢啦，開倒車啊。費撚事講啊！好似我又講一單嘢，啱啱琴日我有個去即係迪士尼有個 job 咁樣啦，就係影啲配音員咁樣嘅。咁樣咧就我揾咗我個即係我，因為嗰單嘢咧個 size 唔啱我做。簡單啲講，即係錢少啦。但係喺我嘅錢少咧，對於我嘅助手嚟講咧就係錢多嘅。咁我就將呢個 job 俾咗佢。咁咧，我亦都同咧個客講，個客亦都係我朋友嚟嘅。我同佢講，我話你試下佢啦。 咁啊，大佬喎， 唔係咁樣佢都去完成個工作嘅。咁然後咧，其實咧，我想問下，我琴晚問佢，我話喂，俾啲相我睇下咁樣。跟住影都冇埋。即係咧，因為我對我嚟講咧，就係、是我點樣先可以保證到我對個客有個交代咧？就係、是、我要望一望佢嘅相，佢有冇辦法？即係佢有冇涉足過呢個工作咧？佢有冇對我係交唔到貨咧？因為影相冇得呃噶嘛，你望住張相 得唔得？ 你望住張相唔得嘅，即係可能過到個客都未必過到我嘅。如果過到我嘅，咁我就覺得你應該收呢個費用，因為你而家只係收次我一級嘅費用啊。其實你可能應該收次我五級嘅費用啦。咁我就心裏邊咧，本來我都有啲焦急嘅，我就覺得，唉，點解你咁大個人做嘢都咁唔交代？話曬都叫關照你啊嘛，我已經冇。抽你勇无成噶喎，你可唔可以表现翻一个 proper 啲嘅人咧吓？咁最尾都系冇噶咯。 屌！ 咁然后我最尾我就算啦。即系咧你我亦都唔，亦都我本来咧最有趣嘅地方咧，我同时咧我亦都去问一下迪士尼嗰边个朋友，我话你觉得琴日佢哋嘅表现系点啊？佢直头又冇复我。咁然后咧我就喺度谂，单嘢系咪和咗咧？定系其实大家都唔捻得闲应你咧？咁我觉得即系咧我近排同一個後生仔傾偈，佢問我佢做嘢有啲咩唔好，我話你其實有冇去過一間奇利啲嘅餐廳食嘢？佢話冇㗎，我最中意食茶餐廳。我話 你有冇見過咧？食完茶餐廳咧，有個師傅行出嚟問下你啊，今日炒啲椒鹽魷魚好唔好食？ 啊， 佢話冇嘅，梗係唔會啦，黐人線嘅。 佢邊夠膽行出嚟啊？屌你！佢行出嚟驚俾人打啊嘛！ 我話你咪就係嗰個茶餐廳咯。 啊， 即係你去一間好啲嘅餐廳，做完即係 問下你嘢得唔得？ 即係就算啦，唔係個廚師親自嚟嘅。 啊， 其實咧個老闆臨尾嘅時候，點啊？今日啲嘢出品，佢哋通常會用呢個字嘅。我哋公司啲出品得唔 得？ 係啦，咁你咧，其實你得咧。你都會讚佢一句，唔得咧，你都會客氣講，今日啲嘢行緊少少。咁老闆都咁，阿老闆就話：，誒，我哋一定會改善。佢講完呢句之後，你就再俾多一次機會佢。 啱啱啱。 如果唔係你，譬如話有時，喂，食完間嘢唔好食，屌拜拜啦，連大家有個聯絡嘅機會都冇。 都冇啱啊！ 我就係有時心諗，誒、哎，只要咧。你只要行細一細步其實而家個競爭環境咧講到好似好激烈、好凄慘咁樣。其實大家只係做好多叮叮咁多，唔好成日都冷細傾咁樣。咁你其實你生意好好多啦，即係坦白講，我同埋阿窮爺兩個影相都做唔切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 我話我排期排到二月啦，已經係好撚多嘢做。 喂，二月你記得攞日假喎？ 做咩？你結婚啊？ 屌你啦！阿 Dave Wong 翻嚟喺美國咧，嗰個網友咧 ，Dave Wong 啊，唔記得啊？ 唔記得 啊？佢二月翻嚟香港行一轉，話探下我哋見一面啦。你仲話 可唔可以 見面？ 好，男人嚟啊！可唔可以整下吹氣公仔過嚟？叫美國。 美國屌你家好撚貴啊！美國叫雞，你估美國叫雞平？ 唔係啊，所以咪叫佢拎個吹氣公仔咯。 吹氣公仔不如喺大陸買。 都可能佢用過，都係唔好 啦。即係呢個問題咧，係關乎啊我哋而家嘅人生活態度嘅問題，唔係關乎佢做嘢得唔得，係關乎佢生活態度得唔得。我發覺而家好多人都係咁撚樣嘅做嘢嗱。近排嗱，我細佬有單嘢啦，成日都話即係我家庭發生咗問題。咁咧，我細佬就甩咗兩個細路仔俾我媽湊啊嘛，佢仲同嗰兩個細路講，佢話：屌你啊！嗱，錢啊使我阿媽嘅，食啊食我阿媽嘅，學費叫我阿媽交，乜撚都叫我阿媽俾，佢自己就走撚咗去。佢仲同嗰幾個細路講：阿媽對你唔好。屌你老味，呢啲啊生活態度有問題啦，擺到明。第二樣嘢，你頭先講嗰啲人台，我近排遇到個新同事，嗱。HCA 同事有 HCA 同事的職責，譬如有病人失禁，我哋要處理。譬如佢喺地度有啲糞便，會要執咗佢之後清理咗佢。呢個係即係佢哋嘅工作。佢有一日我已經做到冧曬架啦。佢有一日有一個申請嘅 HCA 同事入嚟同我講話，佢又唔係同你講，佢對住空氣講：我有個壞消息同你講啊！搞頭先有個病人啊，一邊瀨曬屎啊，點點點！我話哥，你派人當執下佢啦。點執啊？嗰啲糞便會唔會有傳染性啊？我有傳染性，你著 嗰個係嗰、那個係醫生 HCA， 唔係嗰個 HCA。 HCA 啊，係啊。 哦。 佢話：哦，呢啲點執咧嚇？會唔會有傳染性嘅咧？係咪用掃把掃？我話你攞張報紙或者攞隻手套攞啲嘢包佢抌啊佢啦。咁講完喎，都係唔做。咁咧就再同我講：哇，入邊好大陣味啊！我費兩時同佢傾，即係夠傾都唔撚傾。咁咧之後咧。到個老闆回嚟，即係我個 in charge 回嚟，我話之後佢又入嚟，又係講呢啲嘢喎。我有個壞消息同大家分享，咁我 in charge 就發脾氣，你快啲入去執撚咗佢啦，呢啲嘢你做噶嘛。咁咧佢執撚完之後咧就發脾氣啦。嗱，我哋一喺工作上邊成日遇到呢啲人。第二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叫雞亦都遇到呢啲人，佢叫佢吹。哎呀，我都好少吹，我唔係好識噶呢啲。 啱近排 啊，不如唔好做呢啲，我哋玩個第二啲。唔係啊，我好耐之前噶啦，我玩啲咩啊？我哋攬下，我話攬下唔使揾你啊。咁之後佢話：好衰嘅你，成日都有人吹。你知咧，我又唔係好怕醜噶嘛，我真係想屌柒佢。我話屌你老味，你做定唔做？你唔做，你出聲嘛？你入嚟，你我揾個第二個。啱先，啲事我又俾咗啦，已經。即係呢個唔係話工作上嘅態度，係人生嘅態度啊！你直頭係想做咩啊？佢入到嚟射撚咗嘢，唔使俾錢，俾撚咗錢咁咪走咯。即係佢直頭係想做呢啲嘢啊！你唔同阿小蘭，點解我去叫雞成日都話啊？阿小蘭落嚟一定要去捧一捧場。咁點解？人哋真係敬業熬業啊嘛，見菜吹完之後你唔硬，唔緊要，攰唞一陣再吹，吹到你即係嗱，屌完一鑊。剝完一鑊，再口爆多一鑊，佢先放你走。佢話：你舒服我就滿足啦咁樣。即係你睇下人哋呢啲係生活態度，佢做一件事，佢要件事成功，佢唔係我諗佢冧客嘅原因，原因就係 佢嘅工作態度或者生活態度，令到佢有咁嘅客源。佢話俾我聽，我話喂辛苦，唔辛苦冇嘢㗎。呢啲工作根本唔辛苦。你睇下人哋嗰種生活態度或者嗰個工作態度，同香港嗰啲狗撚，屌等於我近排上網睇啫嘛。有個撚有條女講話老公好鹹濕，咁咧。个老公成日都想搞嘢，佢就话翻工都好辛苦，放工就最好唔好搞嘢。咁咧，啲人就问佢啦，喺嗰个高登台嗰度，咁你收家用嘅时候，你又唔觉得辛苦嘅？咁佢就话喎，应该俾噶嘛，老公。喂，屌你，俾我识着个咁嘅老婆，谂都唔使谂啦。我费卵事同你讲，做啊，你搵条假卵做啊，我日日出去叫鸡，屌你，我翻到嚟咪当。對朋友咁對你咯，啱唔啱先？即係你中意點咪由鳩都係你點咯。你覺得自己搞唔掂，你咪離開咯。你我連殺你嘅機會都費俾你，即係連呢個平台都拆撚埋啊！即係大家都費撚事討論啊！既然咁都 係咯， 因為生活上面成日遇到呢啲人，好難處理啊！ 係啊，我都覺得係，即係咧，如果佢冇認清佢自己一個工作 角色啊，工作角色啊，我成日都講一樣嘢。人生好講角色，你做奸角，屌你！你走去賣血啊，走去幫細路啊，俾甜筒人哋食啊！屌你！我細撚話你做奸角咩？我不如改劇本，閪佬啱唔啱先？我而家叫你做奸人，你又做好人；我叫你做好人，你個撚又玩嘢！屌你老尾！你根本啲角色亂撚咁懟嘅， 咪就係咯，即係你 中意做就做，唔做就唔做，你根本合乎唔到社會生活。或者是那個人生對你的要求， 咪就係咯，即係最緊要咧，就係你認咗啊嘛。 啱 嗱，冇人焗香港就冇焗你嘅。 係 你其實唔中意做 H 車，你咪做空間咯。空間唔使鬥邋遢。 係仲有啊，你覺得自己淡水浸蛟龍星島成日有啲公六七萬噶，你咪買份星島去見下工咯。我都俾人屌撚過幾次啦，見工。 我覺得都唔使咁誇張嘅。即係有同類型嘅工作，可能上落爭一兩千嘅。咁你做唔到嗰個工作，喂，佢點解有咁嘅人工？就係因為有厭惡性喺裏邊嘛。你唔願意做嘅，你咪留俾第二個咯。我琴晚翻屋企，錦田嗰度咧行出街咧，有一扎巴士喺度嘅。 哦， 係係。我唔知道嘅。佢咧 無啦啦停曬喺度啊！ 泊曬一扎喺度嘅。 跟住後咧。 十二點嘅啦，有個男仔戴住個白色面罩， 噴巴士 喺我後邊咧，係咁衝上去，揸住啲嘢咁樣。 哇！ 咁然後咧，我心諗，屌你 咪呢條友 有啲古靈精怪喎。原來唔係，佢一個人去清巴士。 清巴士。 即係咧上去做清。 哦，掃巴士。 好後生嘅，我估佢細個廿零歲咁樣啦。咁我就諗啦，呢個人都了不起。即係人瞓覺去做嘅。第二咧，呢份工架巴士黑咪蚊嘅，佢揸住電筒上去之後，唔會著巴士俾你嘅。 佢偷嘢定真係 清潔？唔係啊，唔係佢做清潔，做清潔。因為啲巴士係突然排過個位做清潔嘅，我見到。 哦， 唔係都唔會一辣咁樣喺曬度啦。 但係佢點開門啊？ 咁應該係巴士公司請佢嘅啦。 哦 哦。嚇，咁然後咁佢我見到佢上去係掃嘢嘅，因為佢揸住電筒掃啊嘛，咁我知道佢掃嘢。跟住然後你人唔做嘢嘅時候你做嘢，人哋休息嘅時候你開工，份工講真黑咪嘛，一個人衝上巴士度，你估咁嘅年紀好安樂啊？ 即係不過我寧願做呢啲工，起碼一個人做唔使同合作啊。 一係啦，咁樣所以我就覺得，佢都有佢嘅本事喎。即係我唔知啦，如果呢啲咁嘅時間開工嘅，人工一定會比一般嘅 會高啲啲， 係嘛？咁人哋就係做咯。如果是有需要，即如果是这样就做咯。 冇錢咪做咯，但係而家香港好撚多人個角色混亂㗎。咁你角色混淆到一樣嘢，唔知係咪而家電視劇、韓劇播得多得滯啲撚樣，以為自己屌你高富帥，一啲係以為自己呢個白富美，屌你老尾自己都唔認同個角色，即係等於我哋醫院嗰啲醫生啫嘛。喂，你唔中意應 call， 你唔中意做嘢，你咪出去掛牌咯。中環大撚把甲級寫字樓。租俾人開醫務所嘅，你咪上去租完之後，人哋打嚟睇證，睇你老母啊！雙風筋，雙風筋排政府啦，仆街！你夠姜咁撚樣做，你咪去嗰度掛咯，屌！你話呢度逢係睇雙風筋50,000嘅，屌你老尾！入嚟都淨係屌你老母嘅啫，冇藥食啊！咁你夠姜，你咪去掛個 banner， 屌你去嗰度開鋪，你冇你政府做啊嘛，大哥！ 唔係，即係我覺得你認唔認咯？你如果你冇認過嘅，你唔認命，你覺得我要再行上一步嘅？你有咁嘅志氣，恭喜你！我唔知道你成功定失敗，但係你就真係唔好企喺呢個位咯。你今日有冇你要企得喺呢個位置？你反正又唔可以去下個位噶啦。即係你如果你做得清潔嘅，咁你最多都係做看更嘅啫。即係 up and down， 仲可以做洗碗。即係你一定喺同呢個 level 裏邊上落嘅。 咁你咁唔該，你聽日又唔係唔使錢洗喎，洗錢喎。咁咪做好份工咯，係咪？ 唉，你講做好份工咁易咩？我話俾你聽，我有一個朋友做醫生，喺我做嗰間醫院好撚出名噶，嗰個撚樣。點解咧？我雖然啲人當我係佢朋友，但係我唔認噶，佢當我係下人嘅咋嚇。我試過 call 佢，個病人發燒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個係個電話點啊？收線。我之後再 call 佢，你頭先阿乜醫生啊？請你講多次慢啲得唔得？講咗啦，再收線。佢應 call 真係咁喎，好似急口令，你完全聽唔撚到佢講乜。呢啲咪擺到明玩嘢咯，佢特登溝你聽唔撚到噶。咁你錯撚咗，佢咪屌鳩你咯。佢因為唔想做啊。點解呢啲人咧個戰略係點咧？我了解過啦，你唔敢揾佢咯。即係嗱，佢做呢個方法係咩咧？阻礙咗一啲人有事就揾佢。佢用呢個方法，佢唔好老皮啊嘛，亂咁講嘛啲嘢。咁你下次咪唔肯揾佢咯。呢啲人其實一種戰略嚟嘅。屌我好撚憎呢個仆街。喂，你喺嗰個位置，身為嗰個位置嘅管理員啦，等於我一樣嘢，有一日打仗。你身為喺 A 點嘅追擊手，我要你喺 A 點度追擊敵人。你個撚樣喺度派雞髀啊！屌你喂，過嚟啊！有煲飯湯食啊！喂，呢度有機打有 WiFi 啊！喂，屌你日更過嚟啊嘛！屌，喂過癮啊！你同呢啲撚樣有咩分別啊？係咪啱先？你直頭唔想做係嘛？屌你老尾閪！你唔想做你咪一係辭工，一係去第二個位啊！你冇玩嘢啊嘛，大哥！工作遇到呢啲撲街最閪啊！真係 都係呢、這個所以就係咁咯。唉，呢集都係失望噶啦，我哋講到呢度啦。 好啊，拜拜。唉。